是在酒吧，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太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彻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狂饮高歌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，难掩这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在意